第81集，小混蛋。安里突然想走掉，但鬼使神差，他躲到墙后面去了，偷听。 你又不让我去你家找你，只能来这儿了呀。 咱们走没关系了，我说过了吧，以后你就当不认识我。之前从你那儿拿的钱是你欠我们家的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 你说什么呀？我也没想让你还钱，我只是想你了。我和老婆最近离婚了，你知道 什么叫还钱？我说了，那是你欠我们家的。我老公替罪，难道你没份儿？那是你欠他的。 行，我欠他的，你小点声，你想人家都听见呀？哎，你说安里要知道他不只是替你进去的，是替咱俩，他得什么样啊？ 姓高的，我警告你，你说话注意点。 又是沉默。周小云平复了心情后，语调也低下来。 那阵子我孩子刚生病了，我心里很乱，我做了很多错事，那都是我的错，算是让你钻了空子。我对不起我老公，对不起我的家。但是你要是说出去，无论是工程款那件事情，还是咱们之前的事，对你都没有好处。你要是聪明的，就离我远点，咱们就当谁也不认识谁，永远不见。 看来你还惦记着他呀，想复婚？ 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快滚吧，行吗？你赶紧走，我得看我孩子去了。 怎么？当年不是你主动不要他的吗？现在怎么又当宝了？ 那是我当年瞎，我现在复明了，行不行？ 复明个屁！小云，你看安林傻了吧唧那样，哪像30几岁男人？而且他因为那种事进过监狱，这辈子算是完了，还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吗？你能不能清醒点？你这么聪明，咱俩比你跟他合适吧？ 咱俩合适？那你2年前怎么没离婚呢？你现在来找我干什么呢？哦，知道我那个生病的小拖油瓶有人资助了是吧？还是你要担起的公司需要免费会计了？ 哎，小袁，你这话说的是不是经过头了？想多了吧，我就是还喜欢你。 你给我闭嘴吧！既然知道我不傻，还指望我下一辈子吗？快走吧你！ 你不是真心的，原来你可是很爱我的。 你给我闭嘴！我才不爱你，是你毁了安里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见到过你这个混蛋。 哈，我毁安里，你说我都是我错，你没法。哈，要不是你瞒着和我的关系，安里能情愿就为你进去？让人替你顶罪的主要是你好吗？我只是沾你的光，感谢我也只该感谢你啊。再说了，都是他自愿的，谁说什么他都信，像个智障。他那个笨蛋就是挨坑的命，怪我呀。 是你拉我下水的混蛋，是你毁了我的全家，滚，你给我滚。 这句声音突然大了，没过几秒，有个住院医生疑惑地走出来，往通道那边看过去，两个人也霎时安静了。高主任被推了出来，不满地回头看了周小云一眼，这一回头，他看见了靠墙站着的安里，他的脸白了。 小安， 高主任还算是见过风浪的人，马上平复神情，僵硬地笑了一下。 好久不见。 听见他叫的那个姓，周小云跌跌撞撞地跑出来，扶着门框，手都抓紧了。 老公，你怎么会在？ 高主任，小云，我刚来。 啊。 高主任盯着他的脸，盯了一会儿，他神色如常。住院医生进屋了。三个人呆立着，没人说话。过了会儿，高主任先说话了。 我就是来看看小朵。那个小云，我先走了。再见啊，安里。 他说完又紧张地看了安里一眼，才转身快步离开了。安里也不想在这待着，但是看着高主任的背影，他不想同路，于是他就转头往反方向的消防通道里走去。他走到台阶前，周小云拉住了他。 李哥，他刚才说的你听到了吗？他胡说的，他有病。 哦，你回去吧， 我来看小朵的，我刚看完了，我走了。 你别信他说的，我们没关系。 你们的事和我也没关系。 安里想挣脱周小云的手，可是周小云一手更紧地拽住了他，好像一放手就再也抓不住了似的。 你先别走，你听我说完行不行？以前那件事是我的错，我就是因为孩子生病需要钱才一时财迷心窍，是我害了你，我一辈子对不起你。但是我当时也是为了小朵，如果不是因为小朵那时候离不开妈妈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帮我顶罪的。从今以后我肯定会补偿你的，但是我和姓高的绝对没有关系。你不要听他胡说，我心里只有你。重新开始吧，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们一定的。 还在说个不停的周小云听见那句轻声的话，一下子愣住了。 什么？ 我不是今天知道的，终审的时候你们两个都在旁听戏，高主任他握你的手，你躲开，还慌忙地看了我一眼，记得吗？ 这话一说出来，就好像把安里重新带回了法庭上那个万念俱灰的时刻，还有近千个被背叛、孤单和心痛纠缠到窒息的日子。他用力深呼吸了几次，条件反射般的突然紧张的身体放松下来，而周小云瞪着眼睛，好像喘气都不敢了，怔怔地看着安里。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了，在那之前我还很感激他呢，因为多亏他作证才能把你撇干净，好让我证据确凿地入罪。他说的对，我就是被坑的命。他说的对。 周小云好久都没有说出话来，但是安里的胳膊还是抽不出来，被他抓得死紧。过了很久，周小云突然泪如雨下，声音都变了调。 对不起，我错，我真的错了。你恨我吧，你让我怎么补偿你都行。 我不恨你，我不恨你。那段日子你要照顾小朵，我不在，还是你帮我把我妈伺候走的。我最亲的人，都是你在帮我照顾的。我怎么恨你呢？那段时间肯定特别黑暗，我知道的。所以，我不恨你，但我也不可能再爱你了。 安里不能再待下去，他用力地拔出胳膊，转身冲下了楼梯。身后的周小云大概又要哭得很惨，但那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。安里在医院的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走出去上了一辆公交车。他去到了城南的老房子，他站在楼下往上看，但那里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家了。入狱之前他母亲在这里住着，他出狱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那里了，后来连房子也没有了。安里仰头看着那个阳台看了很久， 住进了新人家，现在里面应该全变了，不过从下面这么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，还和多年前一样，好像老妈的花白头发随时都能出现在玻璃前一样。 安里品味着那个错觉，直到天渐渐昏暗，他只能看见楼的轮廓，看不清任何一个窗口。安里转身又走到街道上，他想到一个雪夜，车里那个在城市夜晚灯光中忽明忽暗的好看的侧脸，他在寒风中有点眷恋那时车厢里温暖的感觉。于是他掏出手机掂量一会儿，还是鼓起勇气拨打了那个电话。电话响了半声，对方接起来。 喂，知道找我了，想错了。 不是为了那个的话不能找你吗？ 废话，不然呢？你以为咱们是什么？ 这个小混蛋，我就知道。 安里笑了一声，大概算是自嘲，可是忍了那么久的眼泪